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于磊、吴进浩播音，于磊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